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新闻天天有，新闻天天谈。我呢是咱们节目的替班立新。节前呢跟大伙儿谈点什么呢？聚焦持续动荡的叙利亚，皆因为这个叙利亚的局势呢近来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内战不已，还是在那个地方啊，内乱啊还在持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国正在介入，这是所谓何来呢？所以今天要请到这个专家学者，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讨论。 2011年之前，谁都无法想象叙利亚会被战火反复蹂躏。2013年之前，谁都无法想象一个名为 IS 恐怖组织会在动荡中推波助澜。美国一年多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如今，俄罗斯、法国先后出手，奥巴马和普京在联大激烈交锋，叙利亚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叙利亚正在成为大国间新的竞技场吗？ 那个说到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呢，有5句话3件事，哪5句话呢？就是俄法介入，美国踌躇， IS 做大，内乱加剧，难民奔逃。那么哪3件事呢？这是发生在这个星期啊。首先呢，是法国宣布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实施了首次的空袭。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同时啊，几乎在同时，俄罗斯呢有消息说正在增加叙利亚临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说有可能俄罗斯战机啊将会部署在叙利亚。那么甚至于普京总统说了，不排除俄罗斯参与在叙利亚内对这个 IS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实施空袭的可能性。那当然他呢之前呢他也明确表态了，说俄罗斯呢没有野心，不会出兵叙利亚。我理解就是说呢，空袭呢这个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地面部队出动这是目前来说是没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叙利亚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两个人呢是分别发表的讲话，但是呢讲话当中都提到了叙利亚，而且呢他们的观点不能说南辕北辙吧，反正有一部分是根本对立的。比如说奥巴马就说呢，这个呼吁叙利亚要摆脱现在的巴沙尔政权，实现政治过渡，就说白了他是倒巴反巴沙尔。那么普京则认为呢，巴沙尔政权对于打击现在的恐怖主义呢实际上至关重要，不和巴沙尔政权合作这是巨大的错误。就是说呢，俩人这种尖锐交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来的联合国实际上很少见。那么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近来的这个迹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归结起来呢，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包含3个思考题，关于叙利亚局势3个思考题。首先，俄国人来干什么？二一个，法国人来干什么？第三，美国人 在想什么。那么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呢，讨论明白呢，我们请到了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洪源先生，您好。 立新，久违了，听众好。 您好，您好。还有一位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学者刘鹏飞老师，刘老师您好。 立新好，听众好。 那么在开展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的所长李伟先生，李老师您好。 李新好，洪源好，鹏飞好，听众好。 啊，这个很感谢三位啊，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十一长假了，所以呢也是耽误了你们的这个休息时间啊，想请这个李伟老师呢对近一个时期的叙利亚总体局势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和梳理，可以吗？ 嗯，好的。说起叙利亚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像自从内战以后呢，整个叙利亚的局势呢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那么近来呢，为什么大家对叙利亚的局势呢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的状态下又关注起来了呢？主要是因为欧洲的难民危机。所以欧洲的难民危机的加剧，实际上它只是呢就是说叙利亚整个的局势的呢更加动荡的冲突呢加剧这样一个呢表现的形态。也就是说呢，叙利亚当前境内的局势呢实际上是没有好转，而且呢还在不断的恶化。所以说呢，导致的难民现在说有400多万，那么达到一个顶峰的状态呢，可能叙利亚难民呢要达到1000多万。因为我们知道呢，叙利亚本国的人口呢也就2000多万，加上战乱死亡的呢，那么可能也就是2000万左右。那我们再看叙利亚当前的整体的局势，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呢分成四大块。这四大块呢，就说是伊斯兰国组织呢占据了叙利亚的整个的领土的呢大部分。那么在它的东北部，也就是说呢叙土接壤的地方，也就围绕着科巴黎的这一个区域呢，属于库尔德人聚集区，一度呢曾经被伊斯兰国占领，但是现在呢库尔德人的武装呢把伊斯兰国从这个地区赶出去了。那么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您也提到的，包括俄罗斯现在呢在宁海的部分，也就是说呢在叙利亚的西部的沿线围绕着大马士革，那么现在呢这是叙利亚政府主要的所在地，也是呢它主要是能够控制的区域。那么还有第四个区域是哪儿呢？也就是说它的东南部，东南部呢主要是受到西方支持的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所以我们从整个的叙利亚的态势来看，那么伊斯兰国组织呢可以说呢它占据的是大部分的土地。那么另外一个再强一点的呢就是说是叙利亚政府，然后再说下去呢就是说叙利亚的受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库尔德人武装。现在呢这几派的交火呢日趋的激烈，所以日趋激烈呢产生的难民也就越多。所以我们说呢整个的叙利亚的局势呢现在呢依然没有发生好转，反倒呢陷入了呢更加的激烈的冲突的状态。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呢我想您也注意到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大国的势力哈越来越多的开始介入到这场冲突当中。之前呢它还只是内乱内战，当然这个伊斯兰国的出现啊，从这个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这边发展过来，然后呢开始和这个就是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极端组织合流，进而呢介入到内战当中。这个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把这场内战和危机呢给地区化了。那么在这之后呢，紧接着啊就是大国的介入，美国这个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这个星期呢又开始有新闻说是法国的战机过来了，俄罗斯说未来也要这个加入进来。那么这个是不是使得叙利亚就越来越像一个列强或者是大国的政治军事的竞技场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的。我更认为呢，实际上叙利亚的内战的，就是说我们说是阿拉伯之春或者说中东动荡之初，实际上是大国的博弈呢在这个地区呢已经显现。大国博弈呢不仅仅表现在叙利亚，我们知道之前的利比亚问题，包括呢我们知道现在的乌克兰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呢是一个大国的博弈。可以这样说， 那么大国的博弈呢，是要着力点，在任何一个冲突的地区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当前呢，在叙利亚问题上呢，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充分，特别是在俄罗斯呢，加强的对叙利亚的政府的军事支持，并且呢，也有可能呢，直接空袭伊斯兰国组织的状态下呢，那么我们使得呢，这种大国在叙利亚的博弈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当然我们认为呢，叙利亚的问题呢，如果仅仅从大国博弈这一个方面来看呢，依然很难看到它的全貌。它的另外一个全貌呢，也就是说呢，除了大国在叙利亚的博弈，实际上我们知道呢，中东国家在叙利亚的博弈呢，实际上也显得很突出。那么这个突出呢，也就是说是两派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一个是呢美国拉起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现在提出来的，包括呢联合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来进行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美国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当中呢，像是他跟就说是俄罗斯拉起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既有重复的，也就是说伊拉克，也有不重复的。那么主要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美国方面呢，主要是像阿联酋、沙特、约旦或者说卡塔尔这些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呢，地区国家在叙利亚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也是呈现一个博弈的状态。那么这个博弈的背后呢，也基于呢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伊斯兰教的教派分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博弈我们也要注意，也就是说呢，是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在叙利亚的博弈。那么这个呢，就是反映出来呢，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这种极端的或者恐怖的意识形态，那么与国家形态的这些国际社会，它相应进行了一个博弈。所以这一个博弈呢，不仅仅体现在叙利亚，而且呢已经扩散到了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三重博弈呢，都要看到是当前呢在叙利亚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形态。 那您觉得目前叙利亚局势当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到底是反政府武装呢，还是伊斯兰国呢？ 我们认为现在呢，在叙利亚出现的情况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每一个对手呢都不是单一的对手，那么实际上他们出现的对手呢可以说都是多面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斯兰国应该说呢是叙利亚问题的当前问题的呢最大的麻烦制造者。那么他面临的对手呢是三个对手，一个是呢叙利亚政府，也就是说呢巴萨德巴沙尔政权以及政府军。那么另外一个他的对手呢是受西方支持的反对阿萨德巴沙尔政权的反政府武装。那么第三个对手呢，也就是库尔德人武装。那我们再看呢，就是说是受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呢，它有两个对手，一个呢是政府军，另外一个呢是伊斯兰国。那我们再看呢，就说是叙利亚政府实际上它也面临了两个对手，一个是伊斯兰国，一个是反政府武装。所以包括呢你刚才提到的普京和奥巴马，实际上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是核心点。也就是说呢，在叙利亚的政府方面，也就这是一个关键，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要打击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他们如何对待呢？就是说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问题。那么明显的呢，美国是要支持的，但俄罗斯打帮助叙利亚政府，那么打不打反政府军的问题，也就是受西方的政府军支持的政府军问题呢，可能呢就成为呢在这一个叙利亚的这诸多的矛盾之中，或者说呢麻烦制造者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但是混乱的局面呢，它的线条呢又很清晰。所以又依照我们看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呢，应该说是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来好，也是对中东地区来说也好，对叙利亚来说也好，那么所有的共同的敌人应该说是伊斯兰国组织。所以说呢，要首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说啊，听您这么一说，这个叙利亚目前的局势和叙利亚问题这个整个由来啊，简直就是一团乱麻，能把这团乱麻理清楚啊，也真的是有劳李老师了。 这个也是有劳您呀，这个就是让您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以后呢，我们下面的话题呢才能够逐步的展开。好了，谢谢李老师，也祝您节日快乐。 哎、节日快乐。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 嗯，这个说到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啊，刚才我说了，就是美国、法国和这个俄罗斯，他们三方都有不同的动作。这个呢，我给总结了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说呢，可以叫一动一静，俄罗斯在动，当然法国在动，但是我觉得相比这个动静而言呢，好像俄罗斯的动作比法国还要大。美国呢，与之相比，因为美国也没闲着，但是与俄罗斯最近特别积极的要介入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局势当中来啊，相比而言，美国算是一静，就是。所以我们要弄明白，就是俄罗斯人他来干什么，法国人介入叙利亚这个事情要干什么，然后就是美国在想什么，就把这个弄清楚了，对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呢，也就是基本上可以说能够有一些这个看清楚的可能，完全看清楚还很难，但是能够就是有一个端倪吧。所以呢，想请教二位啊，宏源和刘鹏飞老师，二位，咱们怎么看这个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刚才李伟先生已经给介绍了一下，那么我不知道我这个一动一静这个说法呢，二位是不是赞同，还是有其他的你们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呢？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和这个刚才李伟老师所说的，在中东地区确实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嗯， 这个乱其实已经乱了2000多年。首先呢，就是像叙利亚这个地方，它一直是中东地区一个台风眼。 嗯， 那么其实叙利亚大马士革它有着3500年的这个古城的这个历史， 嗯， 它其实是过去世界的一个地，这个要有一个轴嘛，它是一个轴心， 嗯， 它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点。那么从2000多年前的这个古罗马帝国这边，就是在甚至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四周都是他们的这个领土，而且呢是不停的征战不休，包括这个拜占庭帝国，这些也都是连为一体的。所以要把他们欧洲啊，把法国呀、啊、把德国啊等等，甚至包括利比亚呀、啊、等等这些地方都要连为一体来考虑。 对，涉及到北非这块。 对，这个包括北非等等。 您说到连成一体，我打断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显示啊，刚才李伟老师也谈到，就是伊斯兰国 IS 恐怖组织，它实际上在这个叙利亚境内是在逐渐的做大。应该说啊，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很夸张我不知道，就是说认为现在而言，巴沙尔政权实际上已经很难控制住全国的领土了。 确实这样， 这当中大概是一半以上的领土已经在 IS 的控制之下，他们控制之下的这部分这个叙利亚的这部分国土大概有1000多万人口。那么同时呢，他最近呢又打下了这个伊拉克的一座城市，就使得伊拉克和这个叙利亚之间啊，就在这个 IS 他控制这个范围内，他实际上已经连成一片了。虽然说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沙漠地区，但是呢，就是仅从城市和一些交通要道而言，他其实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甚至于包括石油啊，包括天然气田都在他的手里头。就像刚才您说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按古代的那个意思来讲，实际上伊斯兰国他们的所谓的那个理论当中，他们宣称的那个他们的目标当中，不是有这个想法吗？就成立一个泛伊斯兰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这种态势已经开始逐渐的呈现出来了。 确实这样的，就是像这个伊斯兰国呢，它控制的这个面积呢已经超过了英国的这个面积。 嗯， 所以呢从巴沙尔政权来说，它能控制叙利亚过去领土的1/5就算不错了，而且还有的领土是在其他的形形色色的这个各种的反政府武装的这个控制的地盘的这个手里。 对， 所以呢现在是中东是这个一团乱局。 嗯， 这里边呢我注意到李伟老师他说的这个伊斯兰国面临的三个对手里边没有美国。 嗯，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美国静，其实他也没有静，包括他是这个空投了28次这个作战物资和这个补给的物资 给这个反政武装。 对，然后但是呢他空投到了 伊斯兰国的手里 啊 ，IS 的这个手里， 误投 、对，28次全部误投 啊， 这里边这个大有文章、这个 为 什么没有他的这个运输司令部的司令出来受审呢？ 嗯、 我就觉得这个奇怪， 没有人追责和问责 啊，对， 对， 没有人是为此这个受到这个军法的这个惩处。另外呢，就是从他们美军训练这些反政府武装，那么、真正成了武装以后，反而去投了这个伊斯兰国。那么这个他投敌了，这里边又是意味着什么？所以说美国呢，是不是他的敌人呢？或者是他的这些这个真正对手呢？这里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我们只能说画个问号了，因为这里面确实有疑问。关键是什么呢？持续了一年多的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针对这个 IS 的这个军事打击，当然主要是空中打击了。实际上呢，可以说收效甚微，甚至于有些国际舆论批评是起了反作用。因为他打完之后啊，就是聚集在 IS 周围的这个人员是越来越多，甚至于有人就说他是这个成倍的在这个他的兵力在成倍的增长，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那么这个在这么一个形势之下啊，这么一个乱局当中啊，这个一团乱麻当中，突然之间俄罗斯人加进来了，那么这个事情要怎么看呢？下面来请教一下刘鹏飞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尤其是大国正在逐步的介入，像这个俄法他们的动作，您觉得怎么来这个分析和判断这个局势呢？ 实际上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说了，就是叙利亚这个乱确实有时历史渊源，但我觉得从地理和历史上是民主上稍微说一下。首先来说，叙利亚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的一个地理的单元，它有比如说它西部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新月地带的平原，然后东部呢是叙利亚沙漠，中部呢是山脉和河谷，而且它的民族构成呢有逊尼派，大概占85%，然后剩余的就是那个就是什叶派，什叶派中呢还分为就是12个伊玛姆，就小派别，像这个阿塞德呢，它就属于这里的叫阿拉维派。实际上我们这点也参加到一些教派斗争，比如说在叙利亚的这个12个就中央就统治集团中，有12个军人中有1/6个人是阿拉维派的，但是他在整个民族比重很小，实际上这也参与到这些教派的问题。而且像阿拉维派呢，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是聚居的，聚居的，所以说是相对一个封闭的，所以说在整个叙利亚的政治斗争中又起一些绝对的作用。 这个我打断您一下啊，我也了解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阿拉伯世界啊，阿拉伯一些国家他们今天的碰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乱局乱象，要是从这个历史渊源当中来这个考察呢，实际上和过去以往这个西方国家欧美所对这个阿拉伯地区进行的这种渗透侵略掠夺，特别是殖民统治是有直接的关系。 对， 就像您说的，他有的时候他会就是殖民者会在当地啊，他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教派和这个民族或者是这些冲突矛盾当中，他推波助澜，他用这种方法来维系他的殖民统治。实际上这对于当地的这个和平稳定和后来他们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现代化建成，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掣肘甚至可以说是阻碍的作用。 是 今天这个叙利亚局势呢，这个应该说这当中也有着当年殖民者的影子。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法国回来打这个 IS， 当然他的理由他自认为是正当的，尽管在国际社会上实际上他的理由他的合法性还是存疑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曾经一度叙利亚就曾经在法国的管制之下， 对，他实际上他叫做委托管理， 对， 实际上就是奥斯曼帝国以后是由法国来管理的， 对， 而中间呢有过君主立宪国，有过共和国，但是最终是法国完全接掌了个政权。现在这个就像你所说，实际上这些乱局，这个应该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很乱，这个原因确实有西方列强在其中这个主要原因。刚才提到这些教派里面，也是说也从侧翼方面也跟胡元老师有一些印证，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对于 IS 国打击是真心还是借假意，这我们是心里存疑的。你包括沙特的，就是他们是以逊尼派为国家的为主的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阿萨德对政权的一些政权的态度可能也是有区别的， 这个也是显现出他们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些矛盾 很乱 等。哎，对对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这里面一直有一个国家没有更多的涉及到，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重点谈一下，就是俄罗斯。 近来在这个针对叙利亚的问题上特别的积极，那么也是啊，异乎寻常。这个普京总统在这个联大上要这个明确的要挺这个叙利亚的现政权，包括他有可能会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个洪老师怎么看？ 首先呢，就是这个要从彼得大帝遗嘱来这个说明，就是俄国人一定要向南扩张，向这个温暖的这个阳面，而且呢，要向这个以后就要向有众多石油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地区来扩张，这是一个历史方面的一个遗留。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苏联时代开始，从第一次到第四次中东的战争的时候， 就是原苏联时期， 对苏联时期的顾问、苏联时期的军人，他们的武器装备物资一直在中东呢是十分的流行，而且呢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极大，就包括是这个叙利亚，他的所有的装甲部队，他的这个防空的导弹部队，甚至包括他的这些化学武器等等，都是苏联当时援助给当时的这个叙利亚这个政府的，而且呢叙利亚的军队都是由苏联的顾问来训练的，而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呢，他作为全机械化的这个部队打的还是这个可圈可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人一直在这里呢有着很深的这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个渊源。另外还就是塔尔图斯港无论如何它是接应达达尼尔海峡，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接应黑海舰队出来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支撑点。如果失去了塔尔图斯港，那么从整个的这个俄罗斯就要从黑海，就要从地中海全部的这个撤走，所以它的战略支撑点作用不可小觑。所以这个现在俄罗斯就把它的苏-30SM 啊，就最新式的这个战机，那么也包括它的这个安-124这个巨型的运输机，把它的30多辆的这个坦克装甲车呀，还包括有它的这个防空导弹啊，苏-24的这个强击机，苏-25的战斗轰炸机等，都给它这个在这里边为它组成了一个防空网，而且呢，它还可以游刃有余的对这个 IS 啊，或者是其他他认为是这个敌人的这个武装进行空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对于塔尔图斯港就给他罩上了一个罩子，而对于保留这个巴沙尔政权，而且呢要在未来的这个叙利亚的谈判当中，那么俄罗斯具有一席之地，他也打下了一个现实的物质基础。 我理解您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俄罗斯在针对这个叙利亚境内 IS 的这些个恐怖活动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它首先它是有基于一定的这个合理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公益嘛， 对， 就是打击恐怖主义，这个是全世界这些国家的共同的责任，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它自身的利益上的考量啊，这个历史的现实的种种的因素。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您刚才谈到当中啊，我个人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未来俄军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有一点是与往就是以往不一样的，以往他部署了军力在那个地方，可能更多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这回呢，有一个消息说他今后要加大在叙利亚境内的无人机的活动。你要知道，无人机就是可以实施侦察，甚至于直接发动进攻的这种非常就是现在来说在这个当代战争当中非常普及的这么一种武器装备了。无人机要是上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像刚才我提到的普京总统言道，就是说不排除俄罗斯直接参与对叙境内的 IS 武装进行攻击，很有可能他同样会采用和美国法国同样的办法，就是空中打击。那么这个现实您觉得未来是不是可以期望呢，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呢？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他第一就部署了他的两个这个 S-300 的这个战斗群，那么来给这个他的塔尔图斯港那么罩下了一个罩子。另外一个呢，他有着现在已经运到了一个单位一个团的这个模部团的这么一个装备， 所以呢它已经有了地面进攻能力。那么空中我们刚才都说了，甚至包括米24的这个武装直升机。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零伤亡的情况下进行不间断的24小时的侦查，甚至可以这个按照美国的这些模式来进行定点清除。那其实呢这一点上来说，只要有了无人机，就意味着俄军已经投入了对 IS 的这个战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俄军和现在已经和IS 来这个交火了。所以这样呢就是使得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具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场券，还有就是说话的这个权利，甚至是决定叙利亚未来的这么一个国际协议的这么一个，刚才我说的是物质和现实的这个基础。所以从俄罗斯情况来看呢，他介入到中东里面去是差不多离开了20多年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他真的从战略上开始卷土重来。 这个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的这个11的佳节和长假，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过节了。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真诚的要希望啊，就是这个世界呢没有战争，还是和平啊，大家伙呢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祝大家节日快乐。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反腐不是纸牌屋，因为我们有制度，拍着苍蝇打老虎是简政放权。迈大步，这个今儿是11前啊，咱们最后一期话了话外，是吧？有的听众啊很期待，倒不是为了别的，说之前呢有个悬念，说今儿个快放假快过节了，是吧？立新瞅冷子背不住，一高兴来一嗓子吗？啊，这个是个悬念，哈哈，您就接茬听，是吧？听到后院呢，您就听见答案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这反腐没有纸牌屋是习近平同志在访美期间发表讲话谈到的。但是呢，这个瞭望周刊就给分析了一下这句话的内在逻辑，说中国的反腐没有纸牌屋，更不可能去搭建什么纸牌屋。因为一旦任由权力在风中飘荡，最终毁掉的还是自身的执政根基。明白了这么一点，对中国反腐的看法也不必啊有各种各样的猜忌，是吧？反腐没有纸牌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制度啊。不说了吗？有那么句话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分分钟必须的。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不是说了吗？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就办案子，检察官办案，这案子办砸了，办出问题了，有那个冤假错案了，必须追究责任。这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呀，是不是啊？哪11种呢？举了4种情形，咱就不一一说了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头一种，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是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头一种。二一种，毁灭、伪造、变造或者是隐匿证据的三一种，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的非法的方法获取证据的四一种，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嘿，考证了一下，以上这四类行为在历史上都在论呢，京戏里头全有啊，是吗？你看挨盘说啊，包庇纵容 有吗？你田伦呐？田伦谁呀、啊？你看，上写田伦多大手把